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7。庆喜当至，以无名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以形、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至，以无名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形、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庆喜当至，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形、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庆喜当至，以无名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以形、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庆喜当至，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形、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 净其当止，以无名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净习当止，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净习当止，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净习当止，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五眼六神通，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五眼六神通，净习当止，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净习当止，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身法、恒住舍性，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识法、恒住舍性，净习当止， 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庆喜当智，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以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庆喜当智，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萨行，以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萨行，庆喜当智，以无名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以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智，以内空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智，以内空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

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清晰当知，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乃至不碎界，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以集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 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佛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清晰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菩萨摩萨行。庆喜当知，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庆喜当知，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庆喜当知，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庆喜当知，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自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卷第109。